转身扯着周莹雪的胳膊说，对，周莹雪懵懵地跟着任小苏下楼，走楼梯的时候却发现这楼梯里已经有好多人死亡了，那些人穿着便衣，身边却还散落着手枪。 这些人是谁？是周氏的人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他们是被谁杀的？ 眼瞅着楼梯上下怕是要有十多具尸体，可他刚才一点动静都没听到，却听任小素冷笑道， 哼，这怕是梧桐那位线人找来阻击我们的，一旦我们任务完成，就会有大批的人包围这栋大楼，然后把我们当作替罪羊给推出去，到时候乱战之中有人再不小心开枪打死咱们，那就死无对证了，枪械、弹道、膛线痕迹全都能对上，抓到杀死周西龙凶手的那位长官怕是能官升两级。 周云雪听得有些懵，原来就在他刚才嗑瓜子的时候已经有这么凶险的事情发生了吗？ 所以你刚才上楼之前顿了一下，就是已经发现便衣了？ 是的。 所以你才要开枪打死梧桐他们？可你没打死梧桐啊。 昨天你是有办法追踪到梧桐，现在还有把握吗？ 有。 两人一路跑下楼去，任小素已经重新戴上了兜帽，周莹雪也拿纱巾遮住了脸。刚一出大楼，任小素一边狂奔一边观察周围，已经有好些个便衣在往他们这里靠拢了，但似乎对方忌惮在大街上，不敢随意开枪。只是刚跑了两步，任小素忽然察觉身后周莹雪竟是没跟上，回头一看，却发现已经有五六名便衣阻隔在他们之间。周莹雪顿时急了， 老爷救我！ 任小素没好气地回头开枪射击，这周莹雪好歹也是个超凡者，怎么战斗力这么差呀？73号壁垒再次混乱起来，经过昨天的动荡，居民们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听见枪声就赶紧躲回家里。街道上时不时就能看到秩序司的车辆，那些负责壁垒治安的秩序司工作人员疯狂地搜捕着什么，以解放公园外 1.8 公里的某栋大楼为圆心，那搜捕网正在不断地向外辐射。可是这搜捕行动只找到了20多具秩序司便衣的尸体，其他的一无所获，凶手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再也找不到踪迹了。与此同时，73号壁垒已经开始戒严，任何车辆人员不得离开壁垒，壁垒东西南北的四道闸门也同时关闭了，没有周氏领袖周世界的亲笔文件不得再开。夜晚降临的时候，73号壁垒人心惶惶的，梧桐躲藏了一天时间，这才悄然进入自己准备的另一处安全屋内，只是刚等他想松口气关上门，背后却被冰冷生硬的枪口抵住，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只听任小素笑道， 找你还真挺费劲的，进去吧，双手举过头顶，放到我能看到的地方，咱们聊聊。 梧桐冷汗刷的一下就下来了， 你要干什么？ 任小素笑着问道。 麻烦你帮我问问你那位线人，罗兰关在什么地方？ 身后再次传来周莹雪的声音。 老爷，你要去救罗兰？ 梧桐惊了，他以为任小素不过是个小白脸而已，怎么现在对方两人的身份忽然翻转了？任小素竟然成了周莹雪口中的老爷？这怎么听也像旧社会里丫鬟对主子的称呼呀，这也太封建了吧。可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让一个超凡者心甘情愿地喊老爷呢？却听任小素笑眯眯地说道， 当然得救了，那可是我的朋友啊。 安静的屋子内亮着昏黄的灯光，任小素用手枪指着梧桐，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椅子上。梧桐这样的职业杀手都有经历过各种脱困训练，例如分散敌人注意力的瞬间躲避枪口，在他们看来，被枪指着脑袋也未必一定会死，这时候必须寻找机会。可是梧桐面对任小素和周莹雪的时候，忽然感觉很无力，这是两个超凡者，就是自己真的能避开枪口那发子弹，可结局还是一样的，两个超凡者组队做任务，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不对，不是组队，而是一个超凡者正从属于另一个超凡者，管对方叫老爷。说心里话，梧桐也想有个这样的丫鬟。周莹雪长得虽然只能算是中上，但身材好啊。来不及想更多了，任小素笑眯眯地对梧桐说道， 想不到我们会找到你吧。 这次能找到梧桐还都是周莹雪的功劳。任小素武力值虽然强大，但是在找人跟踪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特长，而周莹雪的能力便帮任小素补上了这一点。他现在总共能聚现三种种子，一种类似荆棘藤条，可从地下钻出来绞杀敌人；第二种是打地道的种子，可以在地下开辟躲藏地点；第三种则是种下之后会长出一颗矮矮的四叶草。周莹雪只需要将这四叶草在手里揉碎成汁，随便抹在目标身上一点点，三天之内目标身上就会始终散发着一种只有周莹雪可以闻到的草汁味，不管多远都可以顺着这个味道找去。任小素寻思着，还真不是每个超凡者都拥有极其强大的战斗能力，好像有些超凡者天生就不是那块料。任小素此时看着面前的梧桐，对方模样还算镇定，不愧是能够一路冲上 A 级的杀手。 你我身为同一个协作团队的队友，为何要拿枪指着我？ 自己干了什么难道不清楚吗？其他三个人我都打死了，没打算给你留回缓的余地。 你杀的？ 梧桐瞳孔收缩了一下。 你才是那个狙击手，那周莹雪。 他看了看周莹雪，这会儿周莹雪又在旁边嗑起瓜子来。 我的问题不多，只有两个，回答好了给你个痛快，回答不好的话你怕是得等三天三夜才能死掉。 梧桐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他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审讯方式，人家起码说谎话也愿意给被审讯者一条活路，可越是这样他就越生不起反抗的心思。 好了，现在开始，你现在问问你的线人，问他罗兰现在被羁押在什么地方，他既然能知道会面地点在解放公园，说明位置做得应该很高才对。你们平时怎么联系？ 卫星电话。 梧桐决定配合回答，他从自己背包里掏出卫星电话了。 我现在就帮你问。 一通电话之后，梧桐说道， 如今罗兰被囚禁在后关湖的别墅区里，周氏也没敢把他怎么样，依旧是好吃好喝的供着。原本抓他是因为怀疑他带来了杀手，但周氏也不傻，知道罗兰没必要这么干。 任小素点点头，其实聪明人都知道罗兰此行的目的，所以罗胖子根本没必要把刚刚谈好的未来同盟给干掉，双方无仇无怨。但找到真凶之前，罗兰是不可能被放出来了，他起码是嫌疑人之一。任小素接着问道， 你的线人到底是谁？ 梧桐也是光棍，自己都要死了哪还管自己线人的死活呀。 他是秩序司的司长，如今73号壁垒的管理者职位一直空缺，所以他便起了心思，有人暗杀周旭龙一定会震动整个周氏，而如果他能破案，那就会拥有极高的赞誉，甚至有希望争夺这个壁垒管理者。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任小素点点头，所以梧桐本来是打算坑死赵浩成当替罪羊的，自己杀了赵浩成之后，梧桐本来正发愁这个替罪羊从哪里找，结果任小素和周莹雪就自己送上门了，所以梧桐才会那么高兴。 赵浩成真的杀过你朋友吗？ 他确实杀了队友，但他的那个队友并不是我的朋友，我骗你的。 这也说得通了。 任小素再次点点头，梧桐这样的狠人怎么会有为朋友报仇的心思，眼里恐怕都是算计与名利。说到这里，任小素示意周莹雪可以关掉录音笔了，他还仔细回忆了一下，谈论内容从头到尾都没有透露他的身份，只有他的声音罢了。周莹雪掏出录音笔关掉，梧桐急迫道， 我如此配合是否能？ 话还没说完，他就看到任小素已经起身离开， 看都没看他一眼。而周莹雪则小心翼翼地把瓜子都装到袋子里，然后给手枪装上了消音器，对他胸口开了一枪。梧桐的视线正在逐渐模糊，他隐约看到周莹雪扭着窈窕的身姿，跟着那名少年出了门，走进夜色。还隐约听到周莹雪对那少年说道： 老爷，我有点饿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少年没好气地回答： 吃了那么多瓜子还饿？ 我也没吃多少。 梧桐的意识到此为止，归于沉寂。他这次行动其实没有什么毛病，唯独有一人在计划之外，就是那个少年。其实梧桐不知道，任小素对他的回答还挺失望的。任小素原本以为是什么幕后黑手之事，结果对方不过是个秩序司司长而已。这职位在梧桐眼里可能已经是壁垒的大人物了，但是对于任小素来说，他好像都弄死过好几个秩序司司长了。而且从任小素走上这个江湖开始，他所接触的都是庆振、罗兰、杨小锦、张景林这样的人物，实在有点看不上一个只知道工于心计的小小秩序司司长。就在此时，宫殿忽然发布任务。 任务：救朋友于水火之中。 任小素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就算没有这个任务，他也一样要去救。73壁垒的后关湖是出了名的别墅区。任小素原本打算立刻带着周莹雪赶到后关湖的，结果周莹雪非喊着自己饿了。 你看是不是这样啊，咱们救出罗兰之后还是得好好规划一下撤退的线路，毕竟这里是人家周氏的地盘，就算从后关湖里跑出来也一样在人家的壁垒里啊。你让我吃点东西，我吃东西的时候做一个详细的撤退计划来。 行吧。 不得不说，有时候周莹雪确实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例如追踪，例如轻松一些的进入壁垒，例如携带录音笔这样的设备，如果别老嗑瓜子那就真的太好了。而且周莹雪比他还爱钱。周莹雪一边吃着热干面，一边掏出手机说道： 杀掉周希龙的任务奖励已经到账了，梧桐的手机也解锁了，哎，可以有空去看看他账号里面还有多少钱，也不知道另外几个人的手机有没有收到酬劳。 刚刚任小素进门后只想着问问题，周莹雪却是先一步拿到了对方的账号。任小素好奇道： 梧桐主要是在周氏活动，咱们还得在周氏的银行里取着账号里的钱吗？ 这样一来就增加了暴露的几率。 不用的，咱们回到了黑市了再取。黑市有周孔王氏三家财团的银行，而且连监控摄像都没有。 别听他们说什么连监控都没有，财团的嘴是骗人的鬼，肯定有隐蔽的摄像头，他们专门设在黑市里的银行怎么可能不想知道取钱的人到底是谁，这可是很重要的情报数据啊。 也是啊，这梧桐也是老牌 A 级杀手了，我想他账号一定有很多钱。 嗯， 我去上个厕所。 周莹雪询问似的看向任小素： 去吧。 结果周莹雪这一去就是20多分钟的时间，任小素静静地坐在饭店里想着事情。这周莹雪应该是跑了吧，这次的酬劳很丰厚，而且还拿到了梧桐的账户，如果周莹雪想跑的话也有足够的理由了。任小素叹息，看来加入安京寺的事情还得另找人选。他没有去追周莹雪，一方面是对方这段时间以来确实很顺从，另一方面是周莹雪的母亲病重也确实需要钱。各种因素下，任小素觉得也没必要对周莹雪赶尽杀绝，不过是这个混乱大时代下的一个普通姑娘而已。然而就在此时，一个声音打断了任小素的沉思： 老爷，咱们走吧。 任小素愕然抬头看向对面的周莹雪： 你怎么不跑啊？ 周莹雪想了想说道： 你没打算去追杀我吗？ 追杀你干嘛？ 任小素哭笑不得地站起身了。 但我好奇的是，这笔钱已经足够你动心了吧？怎么没跑呢？ 周莹雪想了想说道， 我也想过要跑来着，但这个世界光靠我自己是没法好好活下去的，所以既然抱到了大腿，那就要抱得紧一点。 其实刚才周莹雪确实准备跑了，她在洗手间里等了一会儿，她想看看任小素的反应，看看对方会不会不遗余力地追杀自己。结果周莹雪见任小素一点动身的意思都没有，竟不知怎么想的又拐了回来。直到这一刻，他忽然真心要跟着任小素老老实实做任务了。两个人来到后关湖外，周莹雪看着那严密的防御组织，一个别墅区而已，竟然还有一支荷枪实弹的连队驻扎着。 老爷，你打算怎么救罗兰啊？ 周莹雪蹲在绿化带里面问道。结果话音刚落，他便看到任小素起身走向后关湖别墅区的大门。周莹雪都疯了，任小素这是要直接硬闯吗？难道这就是传说级超凡者的思路？此时罗兰正待在别墅的院子里抽着雪茄，旁边的周琦问道， 这边已经准备好营救你的部队了，从后关湖杀出去之后一路朝西走，自然会有人在壁垒里殿后，出了壁垒就有庆诊的人接应你。 罗兰不吭声。 怎么不敢走？怕走了之后屁股上的屎就真擦不掉了？ 这只是一方面，连傻子都知道这事儿不是我干的。周世纪是聪明人，他不会那么糊涂。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要杀出去，那潜伏在73号壁垒里的100多条人命就搭进去了。而且就算我们能离开壁垒，周氏也肯定要追击，不然他们面子往哪放？这条路是血路，我不拿手下人的性命开玩笑。 妇人之仁，你可是庆氏之主的哥哥，本就不该把自己放在险境里。底下的人为你出生入死，那是为了更大的事业。 事业再大，还能有人命大？ 罗兰把雪茄按在了烟灰缸里。 若是有人想杀我，那我不会犹豫，该走就走。但现在我知道周氏不会杀我，那我自然没有必要让手下冒这个险。 行吧，在这破地方连个妞都没有，太没意思了。 而且就像你说的，如果我跑了，周氏肯定以为我心里有鬼。这一跑，虽然大家心里都知道不是我干的，但我自己可就说不清了。 结果就在这时，一个人影忽然翻进了他们的院子，扛起罗兰就跑。对方一边跑还一边说道， 别愣着了，外面的安保人员都被我打晕了，趁现在赶紧走。 任小素，你给我放下来，我现在不能走。 周琦没见过任小素，但他一听到任小素这名字就打了哆嗦，这狠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73号壁垒里？任小素听到罗兰所说便皱眉问道， 为什么不能走？ 罗兰压低声音吼道， 我这一走不就真成罪犯了吗？ 任小素仔细想了想，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但如果不救罗兰的话，自己的任务怎么办？想到这里，任小素坚定道， 不行，你必须走。 到了这个时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走还是不走可就由不得罗兰做主了，起码得让任小素把任务完成了再说呀。说实话，任小素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竟然在一天之内连坑罗兰两次。不过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他扛着罗兰就往外面跑。周琦等人面面相觑，那些誓死护卫罗兰的随从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若是敌人的话，直接开枪就完事了，可这是任小素啊，他们还经常听到罗兰提起任小素呢。眼瞅着一路往外跑去，这些随从看到不少周氏的士兵已经晕倒在了路上，可他们刚才连一点动静都没听到。到了后宫湖门口，周莹雪已经偷来了一辆商务车，本来是七座的，结果硬生生塞了14个人，有条不紊地朝他们计划好的撤退路线走去。没有想象中的牺牲，没有想象中的激烈战斗，任小素就这么把罗兰给抢出来了。当然这也是因为周氏的监管力量并不强大的缘故，周世纪也觉得罗兰没必要跑。 坐在后排的罗兰牙疼道：“ 我，小苏啊，你闹的哪一出啊？你怎么在73号避雷啊？” 任小苏漫不经心地说道：“ 啊，路过。” 罗兰是个胆大心细的人，他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你怎么知道我被软禁起来了？啊，等等啊，白天那一枪不会是你开的吧？ 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做这种坑朋友的事情？ 真的吗？ 任小素转移话题说道：“ 你怎么跑来73号避雷了？庆氏不是正需要人吗？” 哦，就是出来玩玩，顺便交点朋友。 罗兰倒是没有瞒着任小素。 最近我觉得王氏野心很大，所以未雨绸缪一下。 那你们之后什么计划？ 先在周氏待一阵，然后去孔氏，最后一站去王氏。 你都说他们有野心了，还敢自投罗网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且王氏现在根本不会把我怎么样，就溜达溜达而已，看看王氏是不是真像外界说的那样铁板一块。 不得不说，任小素还是挺佩服罗兰的，这货头是真的铁，哪里危险就去哪里，一切都为了庆氏。其实某一刻，任小素觉得当庆枕这位影子成为庆氏之主后，罗兰就变成了庆枕的影子。庆枕不能去做的脏事，罗兰都会去帮他做。就在离开后官湖别墅区10分钟后，宫殿说道：“ 任务完成，奖励 1.0 敏捷。” 任小素欣喜，这就完成任务了呀，自己距离力量、敏捷双双突破20又进了一步，不知道到双20的时候，宫殿又会给他开启什么能力。现在任小素的力量是 13.5， 敏捷则是 13.1。 停车。 周英雪诧异，但他并没有质疑什么，而是直接踩了刹车。任小素笑眯眯地对罗兰说道：“ 既然你们不想跑，那就回去吧。” 当时车上所有人都震惊了，这到底是在干嘛？却见任小素递给罗兰一个 U 盘， 里面有一段录音，被我审问的人叫吴桐，是安京寺下面的 A 级杀手，他们五人小队来到73号壁垒，串通了秩序司司长，杀死了周西龙，里面的录音就是证据，这样一来你就清白了。 罗兰愣了一下：“ 安京寺的杀手，你又是怎么找到的？”“ 公园外面还有三个人被狙击枪射杀，他们身上应该都带有安京寺 A 级杀手特有的手机。吴桐的尸体在旅顺路67号民居里面，这些你都可以如实的告诉周氏。” 人赃并获，这样一来周氏就没有理由继续关押着罗兰了。其实这才是任小素原本的计划，如果不是宫殿发布任务，他会直接把 U 盘给罗兰，这就算是完事了。罗兰手里拿着 U 盘震惊道：“ 我，你有这玩意儿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啊？刚才把它给我不就完了吗？”“ 不把你救出来，你怎么知道我这朋友对你好呢？”“ 哎呀， A 级杀手都是五人协作，你说公园外边死了三个，现在还有一个尸体在旅顺路的民居里，第五个就是你吧？”“ 不是我。” 罗兰都气笑了，他盯着任小素说道：“ 你发誓？”“ 第五个杀手是个饭桶。” 周莹雪在旁边不乐意了：“ 老爷，你凭啥这么说我？” 车里的目光一瞬间全都聚集在了周莹雪的身上。“ 行吧，我说狙击手为什么不在周西龙坐在长椅上开枪呢？那时候的狙击目标是静止的，明明更好打才对啊，结果狙击手非要等周西龙起身开始移动的时候才开枪，原来是因为我离得太近了，怕误伤我。” 罗胖子，你的智商果然有过人之处啊。“ 过个屁呀！” 罗兰没好气地打开车门下车。“ 如果我要找你的话，去哪儿能找着？”“ 清河集团外的黑市吧，我应该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等待新的任务。”“ 行，我会去的。” 罗兰摆摆手，带着人朝后官湖别墅方向走去。 双方也没有多说什么，罗兰也没怪任小素。他知道任小素接任务之前肯定也不知道他要找周西龙合作。这世道的朋友能在扣动扳机的时候担心会误伤你就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个利益至上，人们要习惯割舍友情、爱情、亲情、尊严、正义的时代。罗兰忽然回头笑道， 哎，要是有一天你看到任务短信里出现我的名字会怎么办？ 放心，我一定到。 有这句话就够了，咱们黑市见。 罗兰很清楚，那时候任小素来找他一定不是来执行任务的。他带着随从一路回到后关湖别墅外面，结果这里已经被彻底封锁起来了。罗兰看着面前的中年人笑道， 你就是周世纪吗？难得周氏的话事人亲自接待我啊！如果我说我只是出去散散步，不知道你信不信啊。 罗兰在别墅门前看着门口的那位中年男子，对方穿着整齐的西装，领带被金色的领带夹严丝合缝地卡在胸前。他见过对方，只不过是在照片里。周世纪平静地看向罗兰， 出去散个步而已，不用打晕我一个连的士兵吧？ 都是误会啊，都是误会。 这时候罗兰意识到任小素其实本身就是打算让他回来的，不然就以任小素那果断的性格，绝对不是打晕士兵，而是全都抹了脖子。可是如果杀了这么多士兵，罗兰跟周氏之间就没有回缓的余地了。周世纪似乎也没有打算追究士兵被打晕的事情。后关湖别墅区比较重要，所以是有监控的。刚刚已经有人调取了监控录像，结果发现就连监控录像都没能清楚地捕捉到对方的身影。而罗兰不知道的是，周世纪本人的官邸也在后关湖别墅区里，很简朴的一个住所。就在刚才，周世纪一点动静都没听到，直到有人告知他罗兰逃亡，他才知道后关湖别墅区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如果这人是来暗杀他周世纪的，那会发生什么？不过周世纪觉得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看向罗兰， 周西龙是不是你杀的？ 当然不是。 罗兰现在是神清气爽， 我这儿有个 U 盘，里边录音是秩序司司长勾结安京寺杀手的证据，凶手的尸体也找到了。 周世纪接过 U 盘来却半天没有吭声，他沉思了好久才说道， 罗老板果然名不虚传，在我73壁垒竟然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都找不到的凶手却被你找到。 这明显不是什么夸奖的话，人家周世纪这是怀疑庆氏在周氏安插大量间谍了。 这个真没有哈，全靠一个路过的朋友帮忙，这都是他帮我找的。 周世纪不置可否地问道， 那罗老板来我周氏是想干什么呢？ 交朋友。当然是想交朋友。 那为什么没来找我，反而是找了周西龙呢？难道是我周世纪不值得做朋友？ 罗兰又尴尬了，这周世纪是不会说话怎么的，非要句句都往绝路上聊吗？不对，罗兰忽然抬头看向周世纪， 我还以为周兄不愿意和我庆氏做朋友呢。 怎么会？ 周世纪终于笑了起来， 朋友当然是越多越好，敌人当然是越少越好。 至此罗兰才终于明白，周世纪竟然是有主动联合庆氏的心思。可是为什么呢？周世纪不是保守派的领袖吗？双方没有再废话，而是直接进了别墅。直到一个小时后，罗兰才真正明白，周世纪这位保守派领袖虽然不喜欢主动发起战争，但他要自保，也愿意为了保护自身财团而直面战争，这是并不冲突的事情。而对方最担心的其实也同样是王室。当双方有了共同的假想敌，谈话就会顺利很多。周世纪坐在沙发上平静说道， 我也不喜欢周西龙的政治主张， 但周西龙是我周氏的重要人物，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生命。许多人都说安京寺是一个正义的组织，杀的都是该杀之人，但他没资格成为一个审判机构。 罗兰笑眯眯地说道：“ 同意。” 跟周世纪一样，罗兰同样不喜欢安京寺，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就上了安京寺的暗杀名单了。这样一个神秘而又拥有强大个体的组织，是当权者极为厌恶的。组织立场不同，必然会发生分歧与冲突。周世纪有错吗？当然没错，他周氏的人凭什么要被别人审判？安京寺又有没有足够的公正性来保证他审判没有私利性呢？而安京寺有错吗？他们也觉得自己没错。在这个时代里，既然恶人横行，没有人来制裁，那他们就来制裁。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一个固定的道德准绳，司法崩坏了。周世纪手里拿着 U 盘看向罗兰：“ 这录音是谁给你的呢？这位朋友很厉害啊，为何不出来一起聊一聊？没想到庆氏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他可不是我们庆氏的，而且他现在应该已经离开73号壁垒了，至于去了哪里我也不清楚。至于厉害不厉害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起码我罗兰是佩服他的。 周世纪明显怔了一下，按照罗兰所说，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竟然不是庆氏的人，独行的强者。此时周莹雪正驾驶着越野车返程，车是吴桐等人藏在荒野上的，现在吴桐人都没了，车自然被周莹雪和任小素征用。从73号壁垒回到黑市需要3天时间，总路程678公里，主要是路不好，不然完全可以一天抵达。周莹雪看了一眼旁边副驾驶座位上呼呼大睡的任小素，她撇了撇嘴，一边开车一边小声嘀咕道：“ 这么长的路就让我一个人开，说什么自己不开车是为了我好，都是借口，男人都是骗子。” 嘀咕什么呢？ 任小素声音从副驾驶座位上飘来。 啊！ 周莹雪心里一惊，老爷刚才不是打呼噜了吗？难道是装睡？他赶紧解释道：“ 啊，没说什么，我就是抱怨路有点不好。” 旁边任小素把副驾驶的座位放平，枕着胳膊平躺在上面，看着要多惬意就有多惬意。他忽然问道：“ 你的超凡能力就仅限于制造那三个种子吗？为什么这么弱呢？” 周莹雪不乐意了：“ 老爷，都说打人不打脸，你这当面说我弱也太过分了吧。”“ 行了，你开车时间也不短了，找个地方停车休息一下，正好让我看看你的能力。” 以前任小素是没打算跟周莹雪组队太久，所以压根不在意对方到底有什么能力，可现在既然决定组队把周莹雪送到安京寺里面去，那就得好好了解一下了。而且他还有些别的计划。任小素仔细回想了一下，从诸神崛起的时代到现在，周莹雪确实是他头一次见到的植物系超凡者，也算是比较稀有，但就算是植物系也不该这么弱呀，能够制造的三颗种子里面竟然只有一颗能够用来战斗。而任小素想的是，既然周莹雪可以控制植物，那这方面的超凡能力是否还有继续开发的可能？要知道所有超凡者都是有进步空间的。两个人下车后，在路旁的树林里，任小素说道：“ 你先给我说说，以前你是怎么觉醒自己的能力的？”“ 一次执行秘密抓捕任务的时候中了一枪，昏迷醒来之后就发现自己可以凭空凝聚一颗种子。” 说着周莹雪伸出右手，只见她食指指尖上竟有绿色的毫光在不停地旋转，最终凝实成为一颗种子。任小素愣了一下：“ 这也可以？ 你觉醒的这么简单吗？ 也没人说超凡者觉醒就一定很难啊，所以有人才说超凡者都是天选之子，只需要某个契机就能觉醒。 行吧。 任小素还真没问过其他人是怎么觉醒的，他只感觉自己觉醒的过程很难，觉醒的过程可能只有一瞬间，但问题是在他觉醒之前每天晚上都会陷入昏迷，也正是因为这事儿，才被集镇上的流民说是脑子有问题。 你能跟其他的植物沟通吗？有没有试过？ 植物又没有思维，怎么和他们沟通啊？ 任小素皱眉，之前自己的土豆射手没有主动攻击周莹雪，其实这就已经说明周莹雪是有植物亲和能力的，那么控制其他植物呢？ 你坐在这里闭上眼睛，好好的感知一下周围的植物。 周莹雪老老实实的盘腿坐在地上闭上眼睛，结果还没过一分钟呢，任小素就听到周莹雪的肚子里咕噜一声。周莹雪委屈巴巴的睁开眼看向任小素， 老爷我饿了。 任小素当时脸就黑了， 你给我好好闭眼感受，要是没有什么结果你就不用吃饭了。 任小素对于周莹雪的期望在于任小素自己也有植物系的能力，他得知对方的能力是植物系后就一直在想周莹雪是否可以加强自己的种子。要知道土豆射手其实在战斗方面挺鸡肋的，撑死了也就作为看家护院所用，还防不住超凡者，自己总不能真把土豆射手当作食物系能力来看待吧，土豆射手的尊严都没有了。当然他这能力让别的超凡者知道了估计比他还难受，大家基本上都是一个能力，你都这么多能力了，有一个不太好使的又怎么了？结果就在此时，任小素看到周莹雪忽然睁开眼睛，他的食指指尖再次凝聚一团绿色的毫光，然后轻轻地灌入一棵枣树里，只见整棵大树都忽然开花焕发金芽，原本树上还泛青的枣子竟然一颗颗变得饱满起来，而且都红透了。不仅如此，那些树枝竟然在慢慢压低下来，像是主动把枣子递给周莹雪一样。 新的能力？ 嗯。 周莹雪开心地咬了一口枣。 嗯，好甜啊。 这他妈是吃枣的时候吗？你这什么能力？ 以前觉得植物没有思维，肯定没有办法和人类建立联系，所以压根就没有试过。经过老爷你这一提醒，才发现他们有种亲切感，而且对我手中的那团绿光很是喜欢，很向往。等到绿色的光芒灌注进入植物之后，他们就可以为我所用，变得更加强壮，甚至能轻微的改变形体。 任小素忽然掏出一颗种子递给周莹雪， 再灌注一次，然后你亲手种下它。 下一刻周莹雪故技重施，然后将土豆射手的种子埋进了泥土里，只是弹指间的功夫便有嫩芽破土而出，长成了一颗没什么变化的土豆射手。任小素奇怪了，他依然可以控制这颗土豆射手，并没有像周莹雪所说的那样被夺取控制权。任小素看向周莹雪， 你能控制他吗？ 能啊。 周莹雪好奇地打量着土豆射手， 这是什么啊？地下好像藏着很多果实，还可以极快地喷土。 当任小素开始控制土豆射手的时候，他再次问道， 现在还能吗？ 不能了。 他惊讶地看向任小素，这是任小素的能力吗？不过不对啊，情报里任小素可不是这个能力，难道说任小素有两种能力？当然要是知道真相的话估计就牙疼了，任小素的能力何止是两种。任小素这时已经发现土豆射手的不同了，被周莹雪亲和过的土豆射手可以被两人控制，而且最重要的改变是他现在的弹夹里每天可以产出100颗土豆了。果然要在粮食作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吗？周莹雪催使着土豆射手吐出一颗土豆来，他忽然抬头， 所以之前在集镇上你给我吃了那么多土豆，就是因为他能产土豆？ 不吃不也浪费吗？ 任小素转移话题道， 行了，今天就在这里宿营吧，扎帐篷。 周莹雪摘了一大兜枣子，一边吃枣一边扎帐篷，两个腮帮子鼓囊囊的，看着跟仓鼠似的。可就在这时，北方驶来了一支车队，不过和他们在荒野上常见的越野车不太一样，像任小素他们开的要么是绿色，要么是土黄色，罗兰他们则是肃穆的黑色，而眼前的车队就不一样了，花里胡哨的，看样子是专门喷过漆，而且还改过大号的轮胎，一辆越野车改得像是沙地车似的。车越来越近，任小素还能听见车里躁动的音乐声，里面正有年轻的男男女女在跟着音乐的节奏晃动身子。车队经过任小素他们旁边之后，竟然又慢慢的倒了回来，车上下来一群年轻人，有人对任小素和周莹雪问道， 麻烦请问一下，这条路是去周氏的吗？ 任小素抬头看了他们一眼，对方还挺有礼貌的， 啊，是这条路，再往南走300公里左右就是周氏了，谢了。 说着问路的年轻人就准备踩油门继续前进了，结果车上有个姑娘忽然惊呼道， 哎，你们看那棵枣树，枣都红透了。 任小素默默地把兜帽给戴上了，他小声问道， 他们车上的标志是什么？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只见那花里胡哨的车身上有一个白色的图案格外显眼，分明是一座雪山。 那是清河集团的标志，这些是清河集团的人。据说雪山是那位创始人征服了世界第一高峰之后自己亲手画的。 任小素默不作声地看着那群年轻人下车后朝他们这边走了过来，有两男两女则直接奔着枣树去了。不过还是有懂事的人过来询问任小素， 啊，你好，我们可以在你们旁边宿营吗？啊，不会占你们位置的，我们去另一边。 而一边周莹雪气鼓鼓地说道， 那是我的枣树。 这不是长在荒野上的枣树吗？怎么成你的了？ 其实这人说的也没毛病，眼瞅着这荒郊野外根本不像是有人烟的样子，枣树也是野蛮生长的，不应该被周莹雪据为己有啊。结果车队里一个年轻人示意其他人别说话了， 荒野上的东西都讲究一个先到先得，既然是人家先发现的，那咱们就不要碰了。 任小素奇怪了，这些人看着花里胡哨的，竟然还挺有礼貌，还挺讲道理。他对之前问他话的人说道， 你们自行宿营吧，别影响到我们就行。 任小素是大师级的荒野生存技能，所以他选择的宿营点本身就是最好的位置，通风空旷，没有什么毒虫，还接近水源，旁边100多米的地方就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清澈的都可以看见河底。其他人或许说不出这里宿营到底哪里好，但就是感觉在这里住着会很踏实很方便。这群星河集团的年轻人跑到距离他们大概50米的地方开始搭帐篷，一边干活还一边有说有笑的。任小素观察了一下他们的人数，5辆车，17个人，9男8女，最少有一个是单身狗。他抬头看向爬上枣树的周莹雪纳闷道， 你干嘛呢？ 把树上的枣子全摘掉，省得有人惦记。 任小素哭笑不得，这周莹雪还挺会过日子的，特别像是斤斤计较的持家妇女。 够自己吃就行了，分出去点也没什么，出门在外不要节外生枝，你一晚上又吃不完。 结果周莹雪不同意， 我带着路上吃。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身份？ 能带着清河标志随意进出壁垒，我觉得怎么也得是洛城里达官显贵的子弟了吧。近些年清河虽然不扩张，但生意还是铺了挺多的，清河集团里的大人物可不是什么秩序司司长这样的角色，而是一个个项目的负责人。 我感觉他们年纪并不大，应该也就20岁左右的样子。 说不定还在清河大学里读书呢。 唉，我以前也很想上大学，总感觉大学里的生活很平静。 清河那边的年轻人正在寻找其他的枣树，这边枣树还挺多的，只是他们能找到的枣树枣子还都青着呢。有人摘下一颗尝了尝，结果酸的表情都扭曲了。有人小声嘀咕道， 他们的枣树为什么成熟了？ 之前那个拦住他们去摘枣子的年轻人笑道， 不要看到别人的就想要，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一个胖乎乎的男生笑着问道， 行了吧许志，这大概就是你们老许家的核心思想了。话说你那远房表哥许克现在掌握着清河集团，真就一点都不动心啊？ 不知道，他近些年有些沉默寡言，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说那一对男女是什么关系？情侣吗？看起来也不像啊。虽然没看清那少年的长相，但应该很年轻的样子，比咱们年纪都小。那女的年纪就大了，应该有个25、26左右。哎，难道是姐弟？ 有可能，不过别去招惹他们，能在这荒野上独来独往的人都不一般。 怕啥呀，咱们这次出来可带着枪呢。 年轻人许志摇摇头， 枪并不是万能的，而且咱们这次也算是私自外出，你要在外面出了事向洛城求救，说不定学校那边还要挨个处分呢。 处分就处分呗，反正我毕业以后有去处了。我叔叔说让我毕业后跟着他去黑市呢。 你的性格倒是挺适合去黑市，只不过记住别惹事。黑市里现在有很多超凡者，惹了他们，就算你是集团的人也一样会出事的。等到集团开始给你报仇，那也是你投机之后的事情了。 呸，说话真晦气。 一旁的任小素没有去看这群年轻人，他觉得自己跟对方应该是不会有太多交集的。等把失散的朋友们找齐，他就要回西北去了。说实话，走过这么多地方，他还是更喜欢跟西北那群糙汉子们相处。虽然西北苦了一点，生活条件也差一点，但这并不是任小素在意的事情。任小素看向周莹雪， 你以后打算干什么？ 周莹雪一边吃枣一边含混地说道， 赚够钱养老退休呗。 哎，这个世道不太平，想退休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任小素感慨道，庆枕是个习惯性未雨绸缪的人，既然庆氏让罗兰来中原走动，那说明这壁垒联盟里很快又会有大事发生了。这时候周莹雪忽然说道， 对了，我最近总觉得植物有点不对劲。 不对劲？哪里不对劲？ 赛能够感知后，总觉得他们对养分的渴求极为的迫切，有种要进化的感觉，这种感觉很模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忽然回想起在静山之中，自己曾经将吃过的鱼肉和鱼骨丢弃，之后却全都消失不见了。有时候他觉得应该是实验体干的吧，可实验体若是吃着残羹剩饭，那也太掉价了，关键是那点残羹剩饭也吃不饱啊。现在想想，有没有可能是那片树林有问题？而静山大概是整个壁垒联盟里第二处生灵开始快速变异的地方吧，第一处则是在火种公司的掌控之中。忽然间，那个叫做许志的年轻人端着一盘水果走来，他对周莹雪笑道， 你好，我想用我们自己带的一些水果跟您换一些枣子。 说话间，他似乎想借着这个机会打量任小素，结果任小素低着头，始终没让他看清楚面目。听到许志说要拿水果换一些枣，周莹雪就往对方手上看了看，没想到竟然还有葡萄。 你还。 周莹雪果断从车上给许志取了一些枣。许志忽然看见任小素两人旁边的土豆射手。 这是什么植物？怎么没见过？ 我们也不认识，应该就是荒野上异变过的植物吧。 许志不再多问。周莹雪把许志打发走之后，就开始美滋滋地吃起了葡萄，吃完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他忽然看向任小素， 那个老爷，你吃葡萄吗？你要吃的话我再去给你换点。 不吃。你说你以前好歹也是个杨氏的情报负责人， 只是负责一个小小的部门，监控88壁垒而已啊。 话说你为什么会进入杨氏军中呢？ 任小素好奇道。他总觉得这周莹雪真实性格也没那么好动，就是想赚钱而已。 就是为了赚钱啊。我觉醒的事情被邻居知道了，后来还被杨氏知道了，杨氏就把我给征召了，还给了我很高的报酬。成为超凡者后，体能也比其他女兵好得多，人也机灵，所以升迁也比较快。我还是普通女兵的时候，工资就比别人高10倍了，因为可以追踪别人，又是女性，后来就被调进情报部门了。 杨氏给的待遇还不错，所以你为了赚钱就在情报部门好好工作了。 周莹雪转移话题说道。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身份的？ 从你踏进图书馆的第一步我就知道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